对，有一些国家很这个自行车很发达。 对，其实在北欧的话、嗯、自行车的普及率是特别高的。 对的、 嗯、 对，但是如果是孩子平时出去游玩了解这个城市、 嗯、 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交通，但如果说是初次抵达的话，他确实是不太熟悉、 嗯、 所以还是比较建议说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当地人可以能带他了解。嗯 嗯, 嗯，那说到在一些国家经过了一段时间比较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交通规则和这个路况了、 嗯嗯、 那么我们选择去当地买一辆二手车或者买一辆新车、 嗯、 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社交留学生圈子哈， 对对对 对 对、 嗯、 比如说有些留学生可能他已经毕业了、 嗯、 但是他买了二手车， 嗯， 然后他毕业之后这个车又没有用、 嗯、 所以他可以在学生之间比如说他的一些有一些学生会的群，他可以在里面去转卖、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一个方式。 嗯 嗯， 或者是我们也看到一些网站，比如说什么华人圈子呀， 对的， 嗯，在这个网站上有很多 的 这种生活信息。 对 对 对，嗯， 同学到了当地之后开始进入学习和生活这个阶段了。 对, 对， 可能有的同学是住一些家庭里边、 嗯嗯、 那么他可能会帮着孩子去接送啊等等等等。 但是实际上的话 很少， 对，很少、 嗯、 大部分真正想在国外生活的这些留学生、 嗯、 他的自理能力非常强的， 嗯, 嗯，基本上都是靠就是公共交通，前期都是偏多的、 嗯、 如果说经济实力 OK 的话会自己买一个二手车、 嗯、 但是因为尤其是他的这个驾照的一个原因、 嗯、 英国的车它是跟中国的这个反方向来驾驶的、 嗯、 然后所以那对应的话这一部分的费用其实是考驾照的费用很高的。 嗯，其实可能有的国家是中国驾照比如说加上你的留学生签证或者是什么都就可以直接用的、 嗯、 但是有些国家可能是不能直接拿着中国的驾照用的， 对对对对， 嗯，还要根据当地的情况。 嗯、 我想，如果是到了当地学习和生活之后， 嗯、 可能慢慢的在这个同学圈子建立起来，或者是这个有之前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带动之下， 嗯、 可能慢慢的融入、 嗯， 这个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初来乍到的时候。 对, 对， 其实而且这个也考虑到他的出行安全的问题。 嗯、 其实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他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 嗯、 他回国了、 嗯， 孩子在那边安不安全？ 嗯、 那如果他本身比如说去的是英国，它交通所有都是反的、 嗯、 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 嗯、 这是一方面、 嗯、 第二方面确实是我们在某些平台的新闻上会看到一些说留学生在境外的一些交通事故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真的不建议留学生到的第一年就去自行的去解决他的一些交通问题、 嗯、 其实这个还是需要一个适应阶段的， 对，要有一个过程。 嗯, 嗯, 嗯， 所以一开始 不要太急， 一开始苦一点， 对， 不 要太急 一点、 嗯、 对的， 但是以安全优先。 对, 对，没错， 像一个当地人那样生活、 嗯、 其实是现在留学生要做到的。 嗯， 就是可能很多中国的家长对于孩子保护的确实是太好了、 嗯、 尤其是像是大学生、 嗯、 但是实际上在国外的话大部分的大学生他可能18岁以后就直接是自己来生活搬出来住了。 嗯， 包括他的费用就是房租等等都是通过自己打工来赚取的。 嗯， 所以他的交通一定是通过公共交通或者说自己赚钱来去买到的这辆车。 嗯， 然后那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的话其实也是希望他们独立性能够增强，了解当地，不管是说通过自行车也好还是说公共交通的这种地铁或者是说公交车， 对， 这些方式都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当地、 嗯、 然后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之上如果说经济实力够那我们再买其他的一些工具。 嗯嗯，对，其实对他的这个适应当地生活了解当地文化也更有好处。 对, 对的，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聊到的呢是留学，当地留学生到当地常住。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还有同学会出去参加一些学游的活动，或者是一些参加下校的培训等等。那么和留学的这个出行到当地要进行这个长期的生活相比，可能到国外去看一看或者是一个短期的这个行程，咱们会有哪些方面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方式？ 基本上的话、 嗯、 现在很多的高中生或者是说初中生都经常会有一些夏天或者是冬天的这种夏令营冬令营的活动、 嗯、 都是在境外来进行一些